方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二战期间，731部队罪行累累，恶名昭著，但在之后的东京审判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为地掩盖起来。这个曾使用细菌战、毒气战、用活人进行活体实验的恶魔部队，总是散发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几十年来，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不断挖掘揭露731部队的种种罪证，却始终换不来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罪行的认罪和忏悔。纪实传奇正在播出恶魔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敬请收听。 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明确提出，731部队细菌战的情报价值远远超过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不对石井等人做出免于战犯起诉的承诺，但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不追究石井以及有关人员的战争犯罪责任。美国没有给石井等人出具书面承诺，却说到做到，不遗余力地给石井等人保命脱罪。首先是封锁新闻报道。1946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了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之后，有关日本细菌战主犯的所有情况、731部队的历史资料等报道再没有见诸媒体。直到东京审判结束后很久，有关日本细菌战的内容也一直没有在美国媒体出现过。其次，在远东国际法庭，美国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地位，让石井等人根本就没有被起诉的条件。远东军事法庭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被麦克阿瑟以保密为由阻止，其他国家法官提出的指控要么被美国认为不成立，要么干脆不理睬。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等人终于挺到了1948年3月。从那时起，远东军事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证据，这一群魔鬼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作为对美国的回报，石井四郎等人交出了他们所掌握的日方细菌战情报。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秘密文件称，19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撰写了一篇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还有一篇20页的关于多年来对农作物破坏试验的研究，以及一篇由19人写的对家畜细菌战的研究。8000张关于用人体和动物进行细菌战试验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观察拨片和幻灯片，其中有关鼻疽、 鼠疫、炭疽的三本解剖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另一本长达700多页。报告中还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图片。石井写了一篇关于他本人20年来从事生物战各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文章。对于这些情报的价值，这份文件评估说，显然美国在大规模生产实用性武器方面遥遥领先于日本，然而日本用人体做的研究是无价的，因为相对于美国通过动物实验进行推测细菌战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体做实验所得的资料更加直接和完善。这些报告作为机密文件，直到1978年才被解禁，但是解禁只是法律规定这些文件可以公开，文件究竟是什么内容，没几个人知道，也很少有人有兴趣去翻阅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直到几年后，存放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副本才被鲍威尔发现。鲍威尔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让全世界为之哗然，731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国的媒体上，有关731部队历史的研究一时成为二战史中的热点和显学。而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的直接受害国，731部队的所在地，相关的研究取证其实早已开始，只是受各种条件所限，研究进展非常艰难。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于731部队的研究十分艰难，731部队的遗址已经被日军全部破坏，存世的信息来源只有文字资料，但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对于这段历史的刻意遮蔽，使得中国学者能够看到的资料少之又少。尽管如此，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学者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最大程度地搜集关于731部队和细菌战的材料。中国对731部队历史的了解，最早的来源是苏联的伯利审判。美国人庇护石井四郎等人逃脱审判，独享细菌战情报的做法，苏联人心知肚明，却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无可奈何。于是，苏联就在自己主导的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伯利审判中，把审判日军细菌战犯作为与美国进行角力的政治工具。1949年12月，苏联独自把拘留的12名731部队有关人员在伯利滨海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认定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731部队成员高桥隆斗等12人犯有制造细菌武器、人体试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其中山田乙三被认定的罪行为，在1944年至1945年任关东军司令期间，曾领导其所辖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准备细菌战的罪恶活动，鼓励过该两部队在进行各种使用细菌武器试验时蛮横的杀害成千人命的行为。1950年苏联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同时指责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包庇。当然，这些动作不但没能阻止美国与石井等人的交易，反而使二者的合作更加亲密，也更加秘密。山田乙三在苏联劳改农场里服刑半年后，根据新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包括他在内的969名战犯被移交给中国，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些日本侵华战犯中，包括少量原731部队的成员，除了在苏联已经被审判过的山田乙三等人，还有一些731部队成员在中国的改造感化下主动交代了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小冢良雄就是其中之一。 1945年2月，他接受了731部队下级士官培养教育，成为731部队的一员，并亲历了731部队的撤退及销毁证据的过程。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他并未遭受折磨，而是受到了优待，这让他更加忏悔在731部队时犯下的错误。他和其他一些731部队成员都主动写下了反省材料。50年代初，这些由731部队下层军人撰写的反省材料成为了当时中国所能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关于731部队的重要资料之一。1956年4月25日，中国在沈阳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侵华日军战犯中的36名首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其中包括731细菌部队林口162支队的神元秀夫，还有11名将抗日志士秘密送往731细菌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关东军宪兵及特高科特务。他们在庭审中供认的罪行，也是731部队罪恶历史的另一份证据。只是无论神元秀夫还是小冢良雄，都是731部队的下层军人，而且加入时间很晚，即便是山田乙三成为关东军司令时，也已经是1944年，侵华日军和731部队都已经穷途末路，他们的证言对于完整还原731部队的历史来说还远远不够。中国学者所掌握的文字及口述资料只是731内幕的一些阴暗角落，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对于731部队的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到80年代初期才又出现了重大转机，有良知的日本人揭开了731部队黑幕的一角。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二战期间，731部队罪行累累，恶名昭著，但在之后的东京审判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为地掩盖起来。这个曾使用细菌战、毒气战、用活人进行活体实验的恶魔部队，总是散发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几十年来，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不断挖掘揭露731部队的种种罪证，却始终换不来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罪行的认罪和忏悔。纪实传奇正在播出恶魔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敬请收听。 几乎就在鲍威尔埋头于美国档案馆寻找731部队相关资料的同时，在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开始了对731部队老兵的寻访。据森村诚一的回忆，他当时正准备创作一部名为《死气》的小说，小说的时代背景选在二战期间，因而在素材准备过程中走访了大量日军老兵。在这个过程中，他偶然得知了侵华日军中的秘密部队731。对二战史和日本军史都有相当了解的森村诚一很意外，这个部队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进一步采访了解到的情况让他更为震惊。731部队本部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细菌战研究和生产基地。除本部外，731部队还有数个细菌部队分支分布在中国各地。 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参与其中的人员为数众多。在战败之后的数十年中，731部队的参与者都已回到日本生活。日本其他军队的成员总会有人出于不同心态回忆战争的历史、从军的经历，却唯独731部队鲜有人对外界透露自己的这段历史。那些日本老兵们似乎都把自己在中国的这段经历从个人履历上抹去了，直到森村诚一逐个找到他们，才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其中的原委。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前几日，731部队收到撤离指令。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昭之繁春回忆说，他飞往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在军用机场的一座机库里与石井四郎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并且传达了军部的详细指示。731部队全体解散，部队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本土，所有证据物品都必须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一个携带5吨炸药的工兵中队调归石井四郎指挥，必须将所有的设施炸毁，本部内的俘虏必须加以处理，再放锅炉内焚烧，然后将其骨灰等投入松花江冲走。53名具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本土。石井四郎听完命令就要回去时，忽地停下脚步，转过头来不甘心地追问昭之：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昭之当即拒绝：不，不能带回去。随后石井四郎赶回哈尔滨，向731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根据许多日本老兵的回忆，撤退的时候除了执行来自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石井四郎还自己下达了三条军令：一是不能讲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二是回国后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三是不能互相联系。许多人还一致还原了石井四郎言辞激烈的话，731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主编、原东北地方史研究室主任王希亮告诉记者，这三条军令相当于封口令。此外，大部分731部队成员在回到日本以后都得到了一些经济补偿，大多数人选择一生缄默，甚至家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段不光彩的履历。森村诚一因为小说创作意外地窥见了这支部队的内幕，他一个个走访731部队的成员，很多人打破了封口令，那些回忆在森村诚一的笔下还原出了731部队的真实历史。森村诚一放弃了写小说的计划，那些731部队老兵讲述的恐怖历史比小说家的想象加工更令人震撼，他把听到看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用纪实的方式完成了报告文学《恶魔的宝石》，这也是第一部比较完整讲述731部队历史的公开出版物。《恶魔的宝石》1981年11月在日本出版，300万册一销而空，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此书出版后，日本右翼一度视森村诚一为眼中钉，一些人曾劝他不必冒政治风险，不要招惹是非，但是森村诚一却对所谓的危险丝毫不惧怕。此后他又在日本国内、美国和中国做了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和补充，由日本角川文库出版了三卷本的新版《恶魔的宝石：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这三卷本后来译成中文，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恶魔的宝石》一书的出版 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中日两国研究731部队的热潮。从日本方面来说，731部队参与者仍有很多人在世，他们是最重要的731部队见证人。在日本民间舆论的影响下，许多老兵在良心的谴责下开始突破封口令。日本学者获得了一批珍贵的老兵口述史料和民间史料。除了这样的参与者回忆，还有大量731部队时期的文书、档案等资料在日本被陆续发现。尽管当初日本军方下令销毁731部队的所有证据，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严格执行了这条命令，包括下达命令的石井四郎本人。他在炸毁731部队基地设施的同时，把8000张细菌战试验解剖病理观察拨片和幻灯片偷偷带回了日本，这成了他后来换取逃脱审判的筹码。1983年731部队在中国做人体试验的两份实验报告在旧书摊上被发现。1986年731部队关于冻伤的试验报告被发现，此外还有一些参与者的日记在日本国内被陆续公开，比如井本日记、金原斋录、真田日记等。虽然日本学者对731部队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但是王希亮认为应该还有大量的秘密材料没有被日本政府公开，能够站出来讲述当年历史的老兵，多数属于731部队的下层士兵，他们真正接触到的731部队核心机密并不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刚才您听到的是短篇纪实作品《恶魔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本文选自北京日报，演播殷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二战期间，731部队罪行累累，恶名昭著，但在之后的东京审判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为的掩盖起来。这个曾使用细菌战、毒气战，用活人进行活体实验的恶魔部队，总是散发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几十年来，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不断挖掘揭露731部队的种种罪证，却始终换不来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罪行的认罪和忏悔。纪实传奇正在播出《恶魔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敬请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